的灯火，像一串一串泪滑落。午夜零点，你的脸有一种疲倦，沉重的感情抛锚在过去未来之间。我是个爱做梦的人，在风大的城燃烧温暖的青春，想要让最心爱的人不再感觉冰冷。可惜你是怕停留的人，有一副容易寂寞狂野的灵魂。你坚持人要潇洒，不自由不 回味相依相知许多印象，共你对骂过几趟，学会更明了对方。时间中感受乏味，视觉奔波繁忙，仍为你重回当天幻想。如一生的知己，如一生的惊喜，这个我与你，从今必须一起永在旁，永是靠紧一生同方向。如一生的恋歌，如一生 真的恋苦，如这个我有你，从今彼此欣赏不需讲，爱似那天遇上。共你对骂过几趟，学会更明了对方，眼中感受乏味，时觉奔波繁忙，仍为你寻回当天幻想。如一生的知己，如一生的惊喜，如这个我与你，从今必须一起永在旁，永是交紧一生同方向。如一生的恋歌，如一生的恋火，这个我有你，从今彼此欣赏不需讲，爱自那天遇上。黑夜在天边曙光，温柔来把你静看，浪在千过拍着我，与你奔向那梦想。

比从前越来越寂寞。最多的男人最忙，你梦做的又很紧张，得到越多折磨越多，这不是我要的生活。我没了男人最忙，美梦做了又很紧张，得到越多折磨越多，我却比从前更寂寞。 我不说，我不写，我不记。 时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属于不起、刹那间我发现你那爱我的脸已渐渐地溶解变不见，我们都背叛从前，爱情已被消灭，我的世界没有黑夜白天。我不听，我不看，我不想你，我不吃，我不睡，我不等你，我不爱，我不管，我不生气，让你的身影远离我生命。我不累，我不恨，也不后悔，我不渴，我不烦，也没感觉，我不哭，我不笑，也不了解，在我的心里你是我一切。我不痛，我不哭，也不寂寞，我不走，我不动，我不出去，我不说，我不写，我不记得曾经的你是那么爱我。我不傻，我不笨，我不呼吸，我不问，我不唱，我没情绪，我不梦，我不想，我没记忆，你对我的好我不想想。 北京欢乐无限，游北京请选择正规旅游渠道，谨防非法一日游陷阱。详情请登录北京旅游网www.visitbeijing.com.cn。咨询投诉请拨打北京市政府非紧急求助热线010-12345。 顶呱呱集团专注房屋抵押贷、汽车贷、个人信用贷等贷款代办服务，找顶呱呱办贷款代办服务，成功再收费。电话52514000，记住52514000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找顶呱呱，上小顶网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那一秒我知道， 走了你的心跳，我没有忘掉，又回到有点我们初恋的味道。哦，有一秒我感觉到你的手犹豫的放掉，又紧紧捉牢，爱变少，分不清谁忽然失去依靠。你知道我比他好，我不到他的出现，我无法预料。有一天你会遇到他的拥抱，又温暖寂寞的渺小。希望你知道。 等什么，没有你没有爱存在。最早的夜里，你肯定我所有的努力，最难忘那句我了解你，接着变了，推翻了过去，空白伤怀，错会在哪里？我想我在哪里？ 却无言，多曲总在眼前。 是不爱你，轻轻问一声，明天这一切都是错。也许是你忘了温柔，是我不再拥有，不必再多说爱是你是我，是泪是笑还是梦。离去时刻相信你会懂，我不是不爱你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。